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前半夜有轻雾，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40%，最高气温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是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的节目，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来交流。那么大家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是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通过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在我们公众微信号里大家可以找到加入我们微信群的方式，可以在微信群中和我们各位听友网友来交流分享讨论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和我来交流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夜思雨时呢，每天都会播出在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AM1026 和大家来交流情感问题。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每期节目中我都会邀请一位嘉宾和大家一起聊天，一起来聊一聊大家的情感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节目中所邀请的嘉宾就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孙岩好，各位好。 这个时间呢，韩老师和我一起，我们就来看看大家在节目中给我们提出来的问题哈。有一位女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她说啊，我有一个闺蜜最近和她的男朋友呢分开了。其实啊，作为旁观者，我能看得出来她男朋友对她还是有感情的，就是我闺蜜啊有的时候有点作，有点任性。另外呢，我闺蜜前一段时间啊，她的闺蜜的父母见了她的男朋友之后可能有一点反对的意见，而我的闺蜜呢从中没有做什么更积极的工作，结果呢把父母的一些负面的说法可能都讲给男朋友听了，男朋友听完之后估计是自尊心也受到了一些挫伤。结果就在前不久他们又一次吵架，其实就是一次小吵。然后呢，我的闺蜜脱口而出说分手的时候呢，男朋友就说那就分开吧。其实从我的感觉来看，他们两个人，她的男朋友应该对她还是很有感情的，他们交往也有将近2年的时间了。等真的男生说了分手，女生肯定就后悔啊。然后我的闺蜜呢心里边特别的难受，每天以泪洗面，然后突然之间下了决心了，说要去挽回。她呢就去找她的男朋友了，但是她挽回呢一说话一张嘴就哭，就掉眼泪，就诉说自己的委屈，然后就继续埋怨对方，说你怎么那么没有良心啊，我说分手你就跟我分手吗，等等这样的一些话。结果呢男朋友开始每次还都见她，在她闹了2-3次之后现在都回避不见了。所以呢我常听你们的节目啊，我也让我的闺蜜啊和我一起要来听你们的节目。那么我的闺蜜说让我替她问，因为她说不知道该怎么问你们。那我就想问问你们，这个如果真的想挽回一段还有感觉的感情，请问一下节目中的嘉宾，除了哭闹之外，你们能给出什么挽回的招数来吗？ 这事儿韩老师怎么看？ 比较难办啊，因为现在遇到这样一种挽回的这种想挽回的这种感情呢，像他刚刚你刚刚读的这一段呢，我觉得他俩至少听起来好像这男的不太愿意了，但是好像这男的人家一开始呢还是愿意见他面跟他见面的。其实他俩如果要真的想真的要方式对的话呢，还真能走到一块儿。但如果要去照目前这种做法的话，很可能就挽回不了，可能越来越远。那怎么去挽回呢？我想两个人在一块，我经常说两个人在一块谈恋爱结婚也好，肯定是生活的要快乐吧，两个人在一块要快乐。如果有一个人觉得不快乐，那这个感情就无法继续。就像她的男朋友跟她在一起的时候，那么这女孩子呢，她是实际上她是希望，我觉得听这一段的故事呢，这个女孩子的父母亲对这个男生呢有挑剔， 嗯， 有挑剔呢，这女生的心里都会想，会想着，你看我父母对我这么挑，对你那么挑剔，我还愿意跟你在一块儿，那你就要更加重视我，更加对我更好， 嗯。 但是呢，反过来的男生呢，觉得没有听到这个意思。男生觉得，你父母既然你父母对我不满意，你现在又对我又哭又闹的，好像你也对我不满意。实际上，在男人这个角度来讲，他说的是两方面的否定。第一，女孩子的父母否定他，不愿意，自己女儿跟他交往。第二呢，女朋友又哭又闹的，也是好像是否定他。但是男生呢，就最后呢，就在女孩子提出来分手之后呢，就果断的分手了，啊！但是呢，我们说是果断，但接下来女孩子要挽回的时候，男生还是愿意见面。见面之后，仍然是这女孩子要用这样一种态度。那我觉得就是这女孩子的方式用错了。 嗯。 那也就是说，你想跟她在一块儿，那么用什么样的方式？很显然，你哭闹是不行的。哭闹既然不行，那你要用你需要的东西呢？你怎么样向男孩子表达呢？一般男人的思维都是比较简单的，那么你就要你想要他为你做些什么，或者让他说些什么，或者你的真实的想法是什么，你直接了当的告诉他。那么这个男生呢，听完之后呢，让他来权衡到底要不要跟你在一块儿。如果你还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让他来猜，让这个人逼着让这个人去做些什么，那这个男人可能觉得越来越没味道。我们谈了两年，我在努力的去这样做，你却在这又哭又闹的，那肯定是这男生的心里头就越来越冷，跟他的距离也越来越大啊。所以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直接的告诉对方，我希望你怎么样去做，我能不能这样做。而且这个女孩子她的这样一种哭闹的方式呢，无论是跟哪一个男生去交往，可能都不是男生喜欢的方式，男人一般是最不太善于处理情绪问题的人。我们经常说，男人跟女人在一块吵架的时候呢，男人如果真生气了，那就女孩子的生气往往都是一种泡沫一样，男人的生气就是实打实的真生气了。就像她的男朋友一样，跟她一开始相处的时候她生气，男朋友忍忍，后来忍不了了。啊，在接下来你去努力，他觉得还有希望，再跟你谈，结果你还是这样，那他可能就觉得更加灰心了。 嗯， 所以我觉得对这个女孩来讲的话呢，自己也要去改变一种这个表达的方式。我觉得先处理自己的情绪，我们经常说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是比较简单的做法。怎么样处理情绪呢？我们说应急的办法，如果你实在是情绪上特别糟糕，特别难受。那我觉得情绪给人带来的最大的影响就是让你断电啊。情绪一上来之后，我们说生理的反应就是缺氧，因为你情绪太激烈了，身体就会缺氧，一缺氧你就更加的烦躁不安，更加的情绪激烈。所以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妨静下来啊，去做做深呼吸啊。有的人都练过瑜伽，这深呼吸的方法帮助起来，对大家来讲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对情绪不好的人来说，如果你真的去深呼吸几口气的话，真的是深深的吸几口气的话，情绪很快就下去了。 嗯， 就这么简单。就像我觉得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像你看到一锅水滚了怎么办啊？最简单就是倒凉水进去，马上泡沫就不见了，就这么快。 我觉得呼吸也是如此，当你情绪上涨起来非常激烈的时候，那么深呼吸马上就会把这情绪的泡沫给浇灭了。 嗯， 这是一个很简单有效的办法，这女孩子平常的话不妨去练练啊。另外我还是说，真想挽回的话，还是要向这个男孩子呢要直接的去表白自己的意思，让这男生知道我不想跟你分手，我这是在闹情绪啊，心情不好啊，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你可以把这些感受直接给说给这个男孩子听，那么这男孩子很可能有可能会谅解啊。我觉得是这个做法可以试一试。嗯， 对，如果想去挽回一段情感的话，那其实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的目的是去挽回的。我们如果在此刻哭闹抱怨对方，埋怨对方不懂得自己的心情，那会让两个人的关系依然是那种比较难堪，或者比较混乱，或者对方觉得有些时候男生可能是这样的，当这个局面，当看到对方情绪那么激烈的时候，男生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所以就会用回避，就会觉得烦死了，我不想再面对了。 因为现在我经常给有一些要闹分手的人说，其实现在的生活谁离开谁活不下去啊， 嗯， 是不是啊？我们不像传统的婚恋当中，好像两个人在一起生活，这个物质成本或者其他地方等等可能要变得好一点。那现在你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变得非常的现代了，我吃就是就像原来说男人呀不会洗衣服不会做饭不会这样不会那啊，好了，现在外卖快递所有的这些东西你不需要，这完全可以给你提供，也就是说我一个人生活照样可以生活得很好。 嗯 啊，不需要去让另外一个人去照顾我。女孩子也一样，女孩子现在人家不需要依靠一个男人的收入来去养活我自己，人家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收入，照样人家也可以这样。 嗯， 所以有的时候我经常跟一些冲突当中的伴侣讲，你们要想一下，到底为什么两个人要生活在一块儿？既然生活在一起呢，就是要妥协的。 嗯， 并不是说我非要照着我来，我离开你，我照样可以活。是，啊，那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块生活呢？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要妥协一些，双方都要做出一些妥协才能够去在一起啊，才能够谋求到一个共同点啊，因为我们的不同点实在太多了，现在这个社会个性化很强，大家都有各自的这个爱好，各自的生活习惯等等等等，不同的点非常的多，很个性化，人越个性化不同的点越多，但我们要两个人生活在一块，那要寻找共同的地方到底在哪。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间正在播出。 情感的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都可以关注我们今夜私语室节目，还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的话告诉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私语室就可以了。有一位女生问我们一个问题哈，她说我和男生呢谈恋爱四个月的时间，然后前一段时间到他们家里去玩，是一个周末，那天呢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他让我帮他在网上查一个东西，我就用了他书桌上的电脑，他那时候呢就到阳台上去抽烟了，然后我就手长，除了查完东西之外，我就随便点开了几个文件夹看了一下，然后呢才发现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文件夹里包括他和其他女生的聊天记录，以及其他女生给他发的一些照片比较暴露，聊天的记录也非常的暴露与暧昧，都不是正常的谈恋爱。那么看了一下时间，聊天记录的时间，在我和他刚刚认识没有多久，还有，最近的一次大约是在一个多月以前，还有，也就是说，我和他在恋爱当中，他还有另外一面，就是在网络当中和一些女生们去聊这些暧昧与暴露的话题，还收到这些女孩子给他发的很暴露的照片，似乎他也给别人发了，因为看上去是有来有往的，当然我没有看到他给人家发的照片，我当时啊手都直哆嗦，嘴唇也哆嗦， 脸都煞白了。完了我就找了一个借口逃开了，我就一直在想，他是个双面人吗？一边和我谈恋爱，一边还有着这样的事情啊，我怎么看待他这样在网上的行为呢？ 我觉得既然知道这个事儿呢，这个盒子既然打开了，就可能对自己影响就会比较大啊。所以有的时候人呢，不光是两面，人有很多面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俩正在谈恋爱，那就是更加的考验你去看待这个人，评价这个人的时候，到底是用什么来评价？就这个人整体上来讲，你觉得是什么样子啊？那么这个事情可能会影响你对他的判断，你对他一棒子打死了。啊，这个人好像并不像他跟我交往的时候表现出来那样，好像你认为这是他更真实的那一面，这种判断也未必准确。 嗯， 这个人呢也并不是像他看到那一面，好像那么随意、那么随便、那么样一个人， 嗯、 也未必是这个人的全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更容易让你看到这个复杂的人。那么接下来你跟他交往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从人品啊各个角度来去判断这个人到底是可靠的还是不可靠的，你要做个判断。我觉得这从另外一方面讲也是个好事，让你对这个人认得更清楚啊，从更多的面来认识。有些时候你跟人交往的时候你不知道他这些事情，难道他就没有了吗？也未必啊，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太开放了，而且大家都属于未婚青年，那么可能有这样一些行为，那么可能再说难免啊，可能有的人会有，我们也见过有的人在结婚之前可能交了很多，结婚之后这个人感情很忠诚啊，那么都有这种情况，都有人很复杂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对这个女孩子来讲，那么她说到手都哆嗦，整个人都彻底的崩溃了一样， 嗯， 那就是因为你对她之前的这种判断太单一了，就觉得她就是那样一个人，他没有其他的那一面啊，一下子接受不了这种东西。那现在终于有这样一个机会让你知道了这个人的多面性了，那你不妨在心里边就留一个心眼，这反而是个好事啊。 嗯。 那么如果你们交往越深，将来结婚了，然后你突然发现他这一点了，那你可能更加崩溃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发现更好。 嗯。 那么你也甚至也可以，如果你可以把自己内心的这种折腾呢想缓解一下，我觉得你也可以直接跟他沟通。 嗯， 而我在你电脑当中无意当中看到了咱们俩在交往期间你还跟别的人交往， 嗯， 你让他解释一下， 嗯， 你听听这个人的解释，他怎么去解释，是不是？我们说你听一个人他错了，他在跟这女孩在交往，那本身这个做法从大层面来讲是错的，是不是？那好，你听一个人他自己已经犯错了，他怎么样去解释他犯错的原因，这一下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嗯， 是不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那么听他解释完了之后，那你就知道要跟他具体怎么交往了。有的人是找借口为自己辩护啊，有的人是坦诚的承认啊，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等等。各种各样的解释，你听完他的解释，你会有一种感觉，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对，人真的很复杂。我在节目里越来越有这种感触哈，也和大家交流过，有的时候人性这个真的是很复杂、很复杂的一件事情哈。你的男朋友其实还有一点你是可以考虑进来的，就是你们交往的这几个月当中，他对你到底是怎么样的？ 对， 他对你，你要如果说已经过了那个特别热恋、头脑发热的那种感觉，刚好这件事情可以让你冷静一点、理智一点，你能好好的去判断一下、观察一下你的男朋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一些人可能是过去单身时候保留的一个习惯，有可能是吧？ 对， 就是过去单身。一个人，一个男孩子，有些男生可能有这种习惯，在网上和女生撩妹、暧昧，然后借这样的一些方式，也是他这个找到一个两性释放自己压力的 荷尔蒙的一种方式。 对对对，一个方式哈。有可能呢，这个惯性呢没有能够住手，他在和你在一起之后，他 也许和你在一起他很开心，他也很满足，但是偶尔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打开电脑的时候，习惯性的可能又有了这种行为，而他并没有把这个上升为他对自己要有道德的约束，他可能还没有这样去想。 对，他还觉得是一个人的行为。 对，他还觉得是 并没有想到是我正在跟人谈恋爱。 对，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事情，对，这事情就是这样，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但是我们发现之后，我们那种心情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就是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这算不算精神出轨对吧，他算不算是一个渣男，他算不算是和我谈恋爱的时候他还有其他的不轨行为，这是女生，也许我们怕，所以我们更愿意这样去想，或者更可能这样去想。 对， 这因为是大多数女生都很害怕的一件事情，我们怕我们遇人不淑，我们怕我们遇到了一个渣男，我们怕这个人不是真心诚意的待我们，这是很多女孩子在恋爱中遇到对方有类似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是不是受到伤害了。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不妨去借这个缘由呢，可以跟男朋友开诚布公的来聊一下啊，提醒一下他啊，然后呢那么他及时收手了，那你们还可以继续开始啊，如果你觉得接受不了，这是个价值判断，如果你接受不了他这种方式的话，或者说你怀疑他以后还有可能有这种方式的话，那你可以终止你们俩的这种关系都可以，所以我觉得未必是一件坏事，通过这个事让你更清楚的认知到自己到底啊你喜欢一个男生，或者你要跟一个什么样的男生去交往啊，然后呢以后你再选择一些男生的话呢，可以从很多层面来观察一下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个人呢，他不单单是在这个事情，他在很多事情都会，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你们俩是不是价值取向各方面比较接近或者一致，那你在很多事情都可以看出来而不是单单等这件事情。 对，好，谢谢韩老师。我们再看下一位朋友问到的问题哈，这位呢询问我们的是一位女生，她问道，她说我想问一下哈，如果说一个男生特别心软的话，这个男生是不是会答应女生的追求呢？这个男生啊心特别的软，非常好，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呢能够感觉到他乐于助人，而且他喜爱小孩，喜爱小动物，他是那种就是心很软心很好的男生，但是他已经拒绝过我一次了。上一次我对他说我们要不先试试约会，当时呢他就非常委婉地拒绝了我，可是我就是觉得他心眼好，所以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可能一直这样软磨硬泡的他会答应我呢？ 未必啊，你看这么，你看起来这么柔软的一个男人，人家在最关键问题的时候呢，人家还是很委婉的拒绝了你，是不是？说明我觉得这个男人很有底线。你看他对人很好，你看他，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这个，我觉得这女孩子选人选的没错，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男人，人家对别人很好，但在关键问题人家也很清楚，我们俩不合适，那我也用委婉的方式来拒绝你。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你们俩到底合不合适呢？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在看这个男人的时候呢，她看到的是这个男人对别人很好，爱小孩爱小动物好，充满爱心等等等等，但这个男人为什么拒绝你呢？他看到了你身上你们俩不太好像不太合拍的一些东西，他肯定是看到了，要不然他不会拒绝你啊。如果你跟他一样是一个类似这样的人，那可能他就有的时候我们看人是看一个表面，比如说你看到他的爱小孩爱小动物，这个人乐于助人等等，你看到这一面，其实有的人他内心是不想这样做的。所以他看到你，如果你也是这样一个人的话，他就觉得哎呀跟我一样啊，太累了，我不想这样，我要找一个另外一种样子的人。 对， 是不是？ 对， 所以有的时候呢这很复杂，既然他已经拒绝你了，你也可以再尝试啊，你也可以再尝试几次，但是如果他次次都是拒绝的话，我觉得那就 别抱太大希望， 别抱太大希望。这么柔软的人，第一次就可以这么委婉的拒绝了你，那你肯定是 没戏。 所以韩老师说的对，有些人啊，心好心软，并不代表他没有底线，或者并不代表他自己没有自己的原则。 对， 是吧？ 对，所以这个人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男人，但是呢，未必合适于你。 对，如果他讲得很清楚了，他说觉得咱俩不合适，只能做好朋友。 嗯， 如果他是一个相对来说心智还比较成熟的男生，那就是他已经想好了。 对， 嗯， 他就觉得跟你是不合适的， 不合适的， 要不然他不会第一次就会委婉的拒绝你。 对， 嗯， 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语时，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会继续回答大家的情感问题。我看到有朋友在微信里提问说，怎么样加入我们听友微信群？那么您要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微信号，您在每篇文章的底端，其实您都可以找到加入我们微信群的方式，要先添加我们微信群管理员的这个微信号，然后呢由我们的管理员邀请你进我们的微信群就可以了。那欢迎你的加入，也等待你的加入。今夜思语时，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期待着大家关注和我们交流。 扇车门关注我们的裂痕，一生就斩断了回头的路程。爱无法均分，以后就留给你们，也许用伤害结束爱才更动人。容忍的人其实并不笨，只是宁可对自己残忍。既然爱不能恒温，祝福就给你下一个人。对我坦诚，只为了朝他狂奔，不能放任，所以犯了这点痛我还能忍。不是好人，也是个坏人，分得够狠，你才有借口转身，宁愿爱一点不舍。成路人，容忍的人其实并不笨，只是宁可对自己残忍。等待 坏人。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前半夜有轻雾，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 85%， 最低气温零下一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 40%， 最高气温七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二十二点，孙岩陪你今天天日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节目，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那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各位留给我们的这些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也可以关注我在新浪的微博主持人孙岩，留下微博中的私信给我，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有一位女生问，我和男朋友在一起，我们俩都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但是总有一个困扰哈。很多人都说谈钱伤感情，男朋友呢和我们两个人目前还都是学生的身份，那么虽然有一些兼职大家可以挣一点钱，但是毕竟我们的大多数的生活费用还是来自于双方的父母，所以呢其实我也不会经常去花男朋友的钱，但是有的时候吧，自己到月底钱也就不够花了，自己呢又多多少少的希望的是，比如说我说我没有钱花的时候，男朋友也能够主动一点，也能够把他的生活费给我匀一点，其实不需要多，有的时候50、100都会让我感觉到他是很在乎我的。那么我们两个人平时呢出去吃饭玩看戏看电影，所有的消费我们俩全是用 AA 制的，因为这个比如说出去了，他如果先付钱了，我回来我都会算好之后然后这个转账给他的，他也都收下，也没有说什么。那时间长了呢，其实我有的时候也在想，我们之间为什么分得那么清楚呢？可是我并不忍心他去花很多的钱，因为我也知道以我们俩现在的这样一个状态，如果他花了太多的钱，用了他的生活费，那么其他方面他也会更紧张一些。哎呀，其实啊，我就是这样想的，我就是觉得我既不是想让他给我花很多钱，可是我又觉得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分得太清楚了，而且我会觉得他在这个问题上似乎一点儿都没有关心或者照顾我的意思。和我周围一些其他的女生比较起来，人家有一些男生做的似乎要比我的男朋友在这一方面好很多很多，所以我该怎么看待我男朋友的这个特点呢？ 他是有对比就有伤害啊，所以他 有对比有伤害。 对，他看到了别的男朋友对他女朋友啊用钱物质的东西来表达，其实这种表达是最简单的方式了。 嗯， 是不是？啊，但是我觉得话说回来呢，他俩既然是分得很清楚 AA 制，我觉得他俩在谈恋爱的时候是比较理智的。这女孩子要的是这个男孩子对她的关心与体贴，那你不妨，他刚才一再强调是这个方面，那我想反问的是，他在其他方面对你是不是很关心、很体贴、很爱护呢？ 嗯， 是不是？ 嗯， 如果是的话，那这个方面就可以啊忽略掉，就不必要再盯着不放了。 嗯 啊，如果他在其他方面也是对你这样忽略的， 嗯， 也是这样一种态度，那你就考虑要不要跟这人在一块了。 嗯， 是不是他不在意你，不在乎你，那也没有必要说在金钱物质方面让他来表现一下，然后才能看到这个人对我重视，对我爱，是不是？ 嗯， 啊，所以我觉得他俩的相处方式相对我觉得还是算是健康的，因为都是学生嘛，花的都不是自己的钱，都是父母的钱，然后两人都 AA 制，我觉得这个表现得很理智，很客观，我觉得这两个人挺好的。既然这样的话，不如继续相处下去，这里边不涉及到他对你是不是在乎，不涉及到这个问题。我刚才说过了，如果他在其他地方也表现出同样的对你不管不体贴不在乎，那倒是可以，你可以这样看。但如果是单单是这个方面，没有必要去过早的下这样一个结论啊。别的男孩子愿意去这样表达，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在谈恋爱的时候最好不要发生财务这么太多的这种纠缠。 嗯， 因为这种东西很容易到最后，因为你们最后的结果还没有确定，到底这个人，尤其在学生时期，你们俩会不会要结婚，是吧？一旦涉及到很多的财务问题的话，将来这个关系变得更复杂。你看上很简单，好像你给我钱花，然后花了，我们去乐呵乐呵，完了，好像挺简单。但完了，一旦你们关系出问题的时候，这就是麻烦事儿。 嗯， 啊，到底。你去还还是不还，是吧？如果时间长了，这累加数目很大的话，对你来讲还是一种压力呢，啊！所以我觉得在这儿，还是通过我刚才的角度来去评判呀，不要因为别人的男朋友都那样做，你也希望他也这样做，那反而我觉得让你这个男朋友觉得你好像不在乎你们的感情一样，更在乎那些东西。 嗯，我觉得用钱也是一种习惯，就是也可能他们之间化成了这样一条用钱的线，然后彼此都形成了一个习惯，特别是男朋友可能根本都没有多想过。 对， 有可能哈。那女孩子其实更想要的是，嗯，就像她说的，不是这50、100元，而想要的是对方的一份关心。 对， 就是想要的是对方保护自己、呵护自己的那个样子。 对， 是吧？ 对， 这是女孩子可能真正想要的。钱能说明一部分问题，我觉得。 对， 因为钱毕竟是两个人交流当中，或者两个人的生活中，或者其实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重要的一块内容，而且是重要的，无论它是体现社交，还是体现我们自身的这个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我们的一些观念，那它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符号哈。 对， 很有可能你的男朋友在钱这个问题上就没多想过。 对， 不等于他不关心你，而是他对钱可能没有你对钱想那么多，可能他没有这种对比，所以他想不了那么多。 对， 而且也没有人告诉他说，哎，你的女朋友如果说月底没有钱花了，你还不考虑给她转过去50，转过去100，你哪怕让她充个值，是吧？哪怕让她这几天自己兜里有一点零花钱，你女朋友都会觉得很温暖哈。这个男孩子可能从来没有得到过这种信息，没有人教给过他这样做，所以他不知道。当他和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也许两人在约会中，女生说，我月底了又没有钱花了。男生可能这时候还琢磨，哎，我这个月好像还行啊，我还剩了100块钱，我还能花到月底。男孩子就没有想过。 对。 对吧？ 对。 就有可能是这样。但是我觉得这女生你可以在其他方面看看你的男朋友体贴不体贴你。 对。 呵护不呵护你。你们俩出去的时候，比如说冷了，他是不是知道把他的围巾摘下来给你戴的？ 对， 对吧？你的手冷了，他是不是知道帮你来暖手的？那么走在马路上，他是不是知道照顾你？过马路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噔噔噔朝前走了，而是把你扔在那儿了。就是这些细节，其实都是我们女生挺在意的细节。在其他的方面，你感受一下，如果你真的想要一个照顾你的男生，他又不大会照顾你，那么你现在就得教他了。你现在就要告诉他说，我希望的是你能挽着我的手过马路。 对， 我希望的是 我说冷的时候你能不能把你的围巾也围在我的脖子上，我特别羡慕那样的男生，那样的这个一对恋人的样子，对吧？ 对， 你可以告诉他一下，你让他能够学会。有些时候是这么年轻谈恋爱，那韩老师他们上大学，我不知道他大三大四还是研究生，那么两个人也就是20多岁，过去可能从父母那儿还都没有学会我们怎么去体贴照顾别人，我们都是被别人照顾啊。所以在恋爱中现学吧。 对，慢慢来。毕竟这恋爱这门课内容太多了。 对。 所以这个如果你把它简单化了，用钱来去表达的话，我觉得用钱来去检验，我觉得这个太简单了。 嗯。 未必能够看到这个人的真实的面目。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今夜私语时正在正在播出。 这是一位男生的问题哈，和女朋友在一起3年多的时间了，感情都很好，女朋友温柔体贴，很照顾。我和女朋友在一起确实是打算结婚的，在一起的第二年我们俩就商量关于买房子的事情了。女朋友呢对我说希望我能买房，我们能结婚，当时呢我也就答应了。但是说实话，我确实也知道自己的实力，买房可能我现在的能力还会差一些。当然我当时也算计过，比如说希望我和他感情成熟的时候跟老爸老妈说了这件事儿，老爸老妈也能拿出一部分也拿出一部分资金来能够帮助我们买房。但是呢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我父母现在他们说他们自己留了一些自己养老的钱，那么他们现在手边也能给我一部分钱，但是这部分钱加上我自己的积蓄，要想买一个稍稍像样一点房子的这个首付，目前来说可能都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现在首付也不是很低，而且我们这个城市的房价现在也挺高的。那么女朋友呢，3天2头的跟我有点不痛快，跟我有一些吵，跟我有一些闹。去年的时候啊，我就跟我妈妈说先把钱支出来，因为我想的是自己能够再赚一点钱，这样的话呢就能够给女朋友买到房子了，也就是能够娶她了。于是啊，去年的时候从我爸从我妈那儿支出来的一些钱呢，我自己就拿去做投资和理财了。但是投资和理财的效果并不好，可以说没有赚多少钱，这个又让我觉得失落了。这件事儿呢，我也不敢和女朋友说太多，因为不想让她太担心。我想和她在一起，可是我想不出办法来。她呢，对我说，她只有这样一个要求，其他方面其实都没有什么更多的要求，就是希望我能够考虑买房，哪怕我们俩日后一起来还贷款都没有问题。这样的话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的要求并不高，对吗？所以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坚持下去。 他的要求到底高不高呢？那由你来，由这个男生来判断啊。因为这个要求对有的人来说是高的，对有的人来说是不高不低的，对有的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那就是看你来怎么去看。这女孩子提出来，那么你要买房，你要不买房的话，那我就吵闹啊，然后呢就不愿意跟你在一块了。那么这男生也觉得，哎，这女孩子人家这样想也很正常，我就得买房。好，如果你们俩就是这样一拍即合的，这样那你就接下来的路就是你要努力再努力，用各种手段然后挣下钱来，然后呢买一套房子，然后你们的婚姻，你们接下来生活才有所保证，你们俩才可能继续。那么这个路子，这个思路其实是非常明确的。你要想你们俩过得安稳，那就是按照女朋友的要求，然后呢最后你买到房子，然后呢到手，然后你们俩就可以安稳的过下去了。 那么真的有这么简单吗？我想也未必啊。有的时候大家就是在两个人在相处的时候，突然把这个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房子上了，把所有的其他的东西都忽略了。等到你们有了房子之后呢，才发现呢，哎，我们俩还有其他的地方好像也不太合适。到那个时候可能更麻烦了啊，你那种挫败感会很强烈，老觉得说原来的目标啊是买一套房子。现在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东西，希望对方这样，希望对方那样，可能这个矛盾就会非常严重啊！所以我觉得两个人不妨，尤其这个男生不妨下来，真的去冷静下来，去观察观察，除了房子之外，你们还有什么？你们俩之间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维系住你们俩的感情呢？如果是仅仅靠房子来维系的话，我想这个东西呢很容易变化，因为房子有大有小，有好有坏。是不是？然后两个人过日子时间长了之后，那这里头的矛盾也会有的，也会很多的，也会滋生出来很多的。人的欲望是不断的增长的，那又怎么去处理呢？所以我觉得还是更丰富的去看看你们俩之间的关系中间有没有其他的内容，有没有其他的可以相处下去的方式啊，不仅仅是靠这样一种手段。 嗯， 啊，这是我的一个建议。要不然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被动，越来越被很现实的一些东西给锁定了，那个时候就非常的难受，而且你会不断的一个一个目标去实现，到最后可能很难满足，很难快乐啊。 好像越来越多这种例子啊，韩老师，本来两个人真心相爱，两个人在一起，能走到一起，能够谈情说爱哈，觉得也相互认为对方应该成为自己的生活伴侣，但是往往在一个问题上就会很纠结，就是关于目前这个状态房子的问题上，然后之后的内容主要就变成了房子了。好像当有了房子这个结摆在这儿，两个人真的就已经可能忽略了对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对。 那么恋爱中爱情中其他的那些内容呢，两个人是不是很有趣的一对朋友啊，很热爱生活的一对朋友啊，或者说两个人是不是能够积极的相互支持相互包容的这么一对恋人啊。有的时候我们把爱情中该有的其他的内容全放了，全放到一边了。 对， 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于有房子我们就能在一起，没房子我们就不能在一起。今天跟他说不说房子的事情呢？他上个月许诺我说，也许这个下个月我们能看一看新开盘的那个楼，那我们房子到底能不能买呢？全部都变成这个了。似乎最后就是有了房子我们就进入婚姻了， 对， 没有了房子我们就进入不了婚姻了。 对， 有的时候真觉得挺难过的哈。 对， 由一个房子来决定我们和一个人是不是生活在一起，而不是真正的我们和这个人适合不适合在一起。 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想当然的被一些问题给捆绑了。这是一点。另外一点，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观念啊。像现在原来大家就觉得结婚一定要买房子，因为现在大家随着这个住房的政策的改变，那有的人就开始改变成了我可以租房子，这样也可以。你看租房子也可以上户口，孩子上学各方面都没有，这就是变化。那人的，那么大家在婚恋当中，你的这种想法也要跟着去改变，并不见得说我非要拥有一套房子，我现在怎么着，是吧？你看到相当多的人买了房子之后，在东城买的，到西城孩子在上学，到西城去租房子，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例子，是不是？自己买了房子不住，租给别人，然后自己再租房子。所以有的时候呢，这完全就是一个人的想法，一个人的感觉，一个人对一个事情的判断啊。如果这个东西沟通清楚了，两个人相处就会比较顺利，比较舒服。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今夜私语，今夜私语正在播出， 正在播出。 女生问我们的问题哈，她说：“我父亲呢是在我13岁的那一年开始跟我妈妈提出离婚的，那么后来没多久。”就从我爸我妈吵架的这个状态里知道我父亲提出离婚是因为父亲有了外遇，可能我母亲也跟我爷爷奶奶都提了这件事情，家里边的人大概也都相商了之后 在我的记忆中，当时一开始母亲是想原谅我父亲的，希望还能够继续过下去，毕竟有我这个女儿在。可是后来好像父亲非常坚决，是父亲一直坚持要离婚，他觉得他好像是找到了他的真爱，所以呢他坚持要和我母亲离婚。我印象中是在我17岁那一年，高考那一年，我父亲还是和我母亲离婚了。当时我自己咬着牙，每天睡不着觉，但是还是认认真真的参加了高考。从那以后我就特别的恨我父亲，我基本上就再也不想见到我父亲了，而且我觉得我父亲对我母亲无情无义，对我也无情无义。后来我父亲的生活，我也就是从亲友那儿听到了那么一点点。每次我如果要去爷爷奶奶家，爷爷奶奶跟我如果要提父亲的话，我一开始就会发脾气，就会歇斯底里。后来爷爷奶奶再也不敢跟我提父亲了，那我父亲也和我从那之后再也没有见过面。我和母亲呢，一直就是相依为命的。但是今年我已经31岁了，我还没有结婚。我觉得这件事情影响了我择偶、结婚、恋情，我有超级不安全感。我想在你们的节目中，我听到了很多关于原生家庭对自己的影响，这一点我是清楚了。我想现在跟你们说的是，不久前我知道我父亲患了癌症，可能现在也在治疗中。我母亲呢也劝我说，还是应该去看看父亲，或者照顾一下。可是我很难做到，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陌生人。我今天想起来，我都觉得身上会发冷，时常会做梦，梦到那一段他们的争吵，梦到那一段父亲走之后，家里边那种压抑、扭曲、可怕的情绪。其实我是想问你们，你们觉得我能不去看他吗？我不想去看他，但是我又有点害怕，怕周围的亲朋好友说我是一个不孝之人。其实是他不义在先，我不孝又如何呢？所以我想问你们，我可以不去看他吗？ 我觉得你可以不去，但你想想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呢？这个结果，他现在想到的结果是我的亲戚朋友会说我不孝啊。那我想关注的这个结果就是你自己问你自己，如果有一天你慢慢的长大了，如果有一天你也谈恋爱了啊，你就会可能会突然会想到，哎呀，我父母亲他们的恋爱也是那么复杂，也是那么难以相处，也有很多的恋爱，这感情太复杂了。到那个时候你可能会稍微理解一下，可能想到理解了你父亲那么一点点啊。但一旦理解了那一点点之后呢，那么现在假如说一个不好听的话，父亲因为得了癌症，然后呢最后死掉了，然后你也从来也一赌气就是不想看他啊。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呢，在这个原生家庭当中卷入的非常之深啊。深到什么程度呢？她自己说回奶奶家，奶奶爷爷奶奶只要提到父亲，她自己就声嘶力竭的啊，歇斯底里的，到这种程度。那就说明呢，他已经深深地卷入到父母亲的婚姻冲突当中去了，啊，他说跟父母亲没有感情。其实呢，他13岁，他父母亲才开始闹离婚，然后呢，到17岁，他父母亲才离婚。那么在这之前的13年，我想他跟他父亲没有任何感情，我觉得可能不太可能，是不是？完全是因为他卷入到了他父母亲的这种婚姻这个情感当中，而且他在这里头他也提到跟母亲相依为命，就他在这里头很想当然的站在了妈妈这一边，就觉得妈妈是可怜的，爸爸是不义的，你找了另外一个人，然后就跟妈怎么着了。 嗯， 好，所以从冷静的角度来讲的话呢，爸爸呢选择了另外一个人结婚，他觉得跟妈妈不合适。我觉得离婚是一个现在社会最进步的一个标志，不是说我们俩感情不好，我们俩就在将就着，在这个婚姻当中将就，因为有孩子，因为有这个，因为有那个，我们俩就将就一辈子。这是我们现在现代人 不愿意去提倡的一种生活方式啊，因为那样对一个孩子伤害更大。 对。 啊，因为生活在那样一种空壳的，我们经常把他讲的空壳的婚姻，在那样的婚姻当中，那孩子其实更难受，你体会不到那种家庭的那种亲情，那种温暖，体会不到这一些啊。所以我觉得对这个女生呢，我想我的建议就是说，你爸爸跟你妈妈那个感情呢，跟你没有关系，他们俩结束了，你爸爸还是爸爸，妈妈还是妈妈。所以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在婚恋当中也经常听到有些人要离婚或者要不要离婚，在考虑到呀就是为了孩子，然后呢觉得孩子没有一个完整的家，所以我不想跟他离婚，或者说想跟他离婚等等。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呢都跟孩子没有多大关系，其实两个人大人的感情处理好了，对孩子影响自然就会最小。因为两父母亲的关系可以结束，但孩子的跟父母亲的关系永远结束不了，这是永远结束不了的。所以我觉得爸爸永远是爸爸啊，我的建议能看还是看一下。 嗯。 啊，因为你之前爸爸这个女孩子说到，哎呀我爸对我也是后来不管不问的。为什么不管不问呢？因为他一见到你他就像见到你妈一样。 嗯。 因为你跟你妈就像翻版一样。啊，一见到你可能你对爸就是指责，就是怎么样，完全没有父女之间的那种互动，完全就是爸爸妈妈的感情的，就是你好像是你妈的代表，然后呢给你爸来去沟通和交流。那你想你爸一见你就像见到你妈一样，他也不想见。 嗯，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在这儿的话呢，如果今年31岁了，要想放下这样一段感情，尤其是父母亲的感情对你的影响，那我现在一个最好的时机就是爸爸生病了我去看一下。 嗯， 因为这个机会或者说这个缘由呢，不是说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的。既然来了，那么你就要去做啊。你要我觉得就是往将来看啊，因为这个有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说，如果爸爸因为这个事情不在了，那你将来你就觉得啊，我很痛快，我不去看他，我终于心里头我也没有任何遗憾啊。即便亲戚朋友们说我不孝，不孝也拉倒，反正我自己心里头没有什么遗憾，那就可以。 嗯， 我觉得还是要面对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 对，你要问问你自己，怎么样做，你自己才会觉得没有遗憾。 对， 嗯， 从我接触的案例当中呢，好多女孩子长大之后，也想到爸毕竟是爸， 嗯， 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割断的。 对， 你妈跟你爸，他们俩离婚了，他们俩没有婚姻关系了。 对， 这是可以，这是两人真没关系了。 对， 但是呢，你跟他那是你爸，这是你妈，那你们的关系是永远割不断的。 对， 所以你不能因为婚姻关系结束了，这两个人可以成为陌路人。 对， 但是呢，你跟你爸爸呢，永远变不成陌路人。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问问自己，啊，能不能面对这个。 嗯，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雨时，大家听到的今天我们回答各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和我们节目同名的公众号。大家可以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今晚的节目就这样，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佑安医院院长李明。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忠，北京